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要准备喜饼，还要置办年货，可难倒我了。 亲爱的，不用担心，无论你是想要经济大气的婚庆喜饼，还是要品味丰富的年货好礼，亦或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东莞手信，道教家家美啊，一次性满足你所有的愿望。 东莞广电现携手道教家家美，诚邀您共同打卡一站式购物体验了。订喜饼、买年货就选道教家家美，订购热线8831-2278，8831-2278。 广东味儿家家美，31年匠心工艺，东莞人喜爱的本土大品牌， 道教家家美，欢迎您。